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守株待兔，守株待兔。白玉堂守了一夜的猪，也没等来那只自投罗网的兔子，反倒等来了，诶？端木翠拎着食盒，一进门就撞见早起的白玉堂，两人一般大眼瞪小眼，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 你怎么在这儿？ 白玉堂先反应过来，笑得幸灾乐祸：“ 怎么，兴师问罪来了？” 想想在理，被人扔在大街口不管，可不是赶早兴师问罪来了。端木翠没空理会他话中有话，唇角一扬，笑得异常灿烂。白五爷，又扒了哪位姑娘家的墙头，被开封府逮进来了？这个死丫头！白玉堂暗暗咬牙。 死丫头，休想嫁进我们陷空岛的大家庭，休想！有这样的三嫂，我白玉堂铁定英年早逝，碎了一地美人心。 端木翠正自鸣得意，忽的灵光一闪，慢着慢着，白玉堂，白恩公，白恩公在开封府，白玉堂也在开封府，难不成小青花口中的那位白恩公就是这个白玉堂？要不要真的这么巧啊？小青花想追随的就是这样的人。端木翠撇嘴，后头张龙急急地赶过来。 端木姐，听衙役说你过来了。 白玉堂嗤之以鼻。 端木姐，是开封府的差役，怎么也这么酸掉人的大牙，四处攀亲戚，不嫌臊得慌。 展昭呢？端木翠不理会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懒得理他，大摇大摆从他身边过去。 展大哥还在大人书房，知道端木姐来了，让我带你去书房里等。 还在大人书房一夜没睡？为了昨晚上夜市的案子？端木翠好奇。 可不。 说着说着，张龙止不住叹气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 昨晚上杀人那个岂止是展大哥认识，我们哥几个也熟得很，开封府一般衙役惯常在那里吃饭呢，临街茶铺的老板李老师多憨厚老实一个人呢。端木姐，搁着你，你能想象他拿把刀把自己的表兄弟给捅了？ 昨儿他杀的是自己的表兄弟？ 可不嘛，任谁都想不到他会做这样的事儿。他娘子一年前给他生了一个带把的娃，一家子和和美美的守着茶铺子，虽然赚不了多少钱，难得是平安二字啊。这一来全完了，昨儿晚上他娘子抱着娃啊哭到开封府啊，还是展大哥出来劝回去的。哎呀。 说话间已到了展昭房门口，张龙为端木翠开门。 端木姐，你且坐坐，展大哥空了就来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径自走到案前坐下，食盒一掀，小青花的脑袋就冒了出来。 主子，杀自己的表兄弟啊？ 你又知道了？展昭这么忙，你还给他揽这种破事儿？待会儿展昭来了，赶紧一五一十给我交代清楚，倘若包大人要斩了你，也由得他。 哼，开封府没有碗头铡。 哼，还要碗头铡？往墙上一摔，弄不死你，真是太残忍了。小青花腹诽着，又把脑袋缩了回去，还把食盒盖挪回去以寻求安全感。也不知等了多久，外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端木翠心中一动，方站起身，展昭已经一个箭步跨了进来。展昭明明是急着来见他的，真的见到了，胸中忽然涌上许多复杂的情愫来，缠绕着丝丝的愧疚。啊，展昭，张龙说你一夜没睡，你困不困啊？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很多， 他还真的忘记了夜市上被抛下的那么一点点委屈，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着展昭现出憔悴和疲惫的脸，还有眼底浓重的暗影。展昭，你困不困啊？展昭微笑，双手环住他的腰，轻轻把他拥进怀里，长长吁一口气，低声道： 傀儡戏我们晚上再去看好不好？ 不看了，反正也不好看。端木翠眨巴眼睛，伸手去住展昭眼睑下方，柔软的指腹触得展昭痒痒的，他笑着躲开。看着多没精神啊。展昭，你闭上眼睛吧，闭一会儿。 闭上眼睛，然后呢？让端木姑娘点石成金的手指碰一碰，又变得生龙活虎，精神百倍。 我以前是可以这样的，没准现在也可以呢。 那试一试。 展昭微笑，真的把眼睛闭了起来，睫毛微微颤动着，面上掩不住的笑。 没准也可以呢。 端木翠嘀咕着，伸出手去帮他轻揉两侧的太阳穴。展昭没有睁眼，唇角的笑意更深了。端木翠泄气，好像被人拆穿了心思一般，没好气地把手放下。 好了。 好了。 展昭睁开眼睛，煞有介事地嗯了两声，然后感叹： 啊、哦、果然神清气爽啊。 端木翠扑地笑了出来，揪住他胸前的衣襟不放。 又乱讲。 他笑得格外明朗，展昭心中情动，低头吻下去。衣袖忽然就被什么东西扯住了。确切地说，两人的衣袖都被扯住了，那股力道似乎是试图把两人分开。两人齐齐低头，端木翠叹气，展昭却蓦地睁大了眼睛。他见到了什么？一个故人？不，顾婉。 你干什么？ 小青花惊恐万状，眼珠子都快瞪脱眶了。 你敢非礼神仙？ 想起方才的亲密情状，尽收小青花眼底。尽管这个旁观者视婉非人，展昭还是禁不住面颊发烫，端木翠也有些难然。不过到底还是欺负小青花惯了的，反击来得异常迅速。 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什么事啊？非礼神仙。 神仙都没说话，要你多嘴。 可是 什么？我带你来是干什么的？还不把你陷害那个白玉堂的事给讲出来。嗯， 陷害白玉堂？端木，你是说陷害白玉堂的是他？ 是谁？ 伴随着诧异问话，白玉堂一脚跨进门来。 展昭，你刚才说陷害我的是谁？ 端木翠和展昭齐齐回头，看到端木翠，白玉堂下意识哼了一声，待要说话，忽然发现眼前的构图有点不和谐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